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回溯算法，从电影《蝴蝶效应》中学习回溯算法的核心思想。我们在第31节课的时候提到，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利用的就是回溯算法思想。这个算法思想非常简单，但是应用却非常广泛。它除了用来指导像深度优先搜索这种经典的算法设计之外，还可以用在很多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比如正则表达式匹配、编译原理中的语法分析等等。除此之外，很多经典的数学问题都可以用到回溯算法解决，比如说数独、八皇后、零到一背包、图的着色、全排列等等。既然应用的如此广泛，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这个算法思想，看一看它是如何指导我们来解决问题的。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在岔路口上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我们今后的人生。有的人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最后事业和生活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而有的人呢，一路选错，最后碌碌无为。如果人生可以量化，那么如何才能在岔路口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让自己的人生最优呢？我们可以借助前面所学过的贪心算法，在每次面对岔路口的时候都做出来看起来是最优的选择，希望这一组选择最终决定的人生是最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讲过，贪心算法并不一定是能够得到最优解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最优解呢？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叫《蝴蝶效应》，讲的就是主人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一路通过回溯的方法回到童年，在最关键的岔路口重新做出了选择。当然这只是科幻电影，我们的人生是无法倒退的，但是这其中蕴含的算法思想其实就是回溯算法。笼统的讲，回溯算法很多的时候都应用在搜索这类问题上。不过这里所说的搜索并不是狭义上指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图的搜索算法，而是在一组可能的解中搜索满足期望的解。回溯的处理思想就有点类似于枚举搜索，我们枚举所有的解找到满足期望的解。为了有规律的枚举所有可能的解，避免遗漏和重复，我们把问题求解的过程分为了多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面对一个岔路口，我们先随意的选一条路走，当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也就是不符合期望的解，那我们就回到上一个岔路口，另选一种走法，然后继续的走。理论上的东西其实还是过于抽象，老规矩，我们还是先举例说明一下。我举了一个很经典的回溯例子，我想你可能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八皇后问题。我们有一个8×8的棋盘，希望往里放八枚棋子，也就是八个皇后。每一个棋子所在的行列对角线都不能有另外一个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这幅图。第一幅图是满足条件的一种方法，那第二幅图就是不满足条件的。八皇后问题就是期望能够找到所有满足这种要求的放棋子的方式。我们把这个问题划分成了八个阶段，依次将八个棋子放到了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一直到第八行。在放置的过程中，我们不停地检查当前的方法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如果满足，那么就跳到下一行继续的放置棋子，如果不满足，那就再换一种方法继续的尝试。回溯算法非常适合使用递归代码来实现，所以我们把八皇后的算法翻译成了代码，放到了文稿当中，你可以点击来查看。我在代码中添加了详细的注释，你可以对比着来看一下。不过如果你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八皇后问题，建议你还是能够用熟悉的编程语言来实现一下，对于理解回溯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回溯算法的理论知识很容易弄懂，那不过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的是用递归来实现，所以我们再通过两个例子来练习一下回溯算法的应用和实现。第一个例子是0-1背包。0-1背包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问题，很多场景都可以抽象成这个问题模型。这个问题的经典解法其实是动态规划，不过还有一种简单但是并没有那么高效的解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回溯算法。至于动态规划的解法，我会在下一节的时候再来讲到。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用回溯法来解决这个问题。0-1背包有很多变体，我在这里先介绍一种比较基础的。我们有一个背包，背包总的承载重量是 W 千克。现在我们有 N 个物品，每一个物品的重量不等，并且不可以分割。我们现在期望选择几件物品装到背包当中，在不超过背包所能装载重量的前提下， 如何让背包中的物品的总重量是最大的呢？实际上背包问题我们在贪心算法那一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一个了，那里面讲的物品是可以分割的，我们可以装某一个物品的一部分到背包里面。今天所讲到的这个背包问题，物品是不可以分割的，要么装要么不装，所以就叫0-1背包问题。那显然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贪心算法来解决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用回溯算法该如何来解决。 对于每个物品来说都有两种选择，装进背包或者不装进背包。对于 N 个物品来说，总的装法就有2的 N 次方种，去掉总重量超过 W 千克的，从剩下的装法中选择总重量最接近于 W 千克的。不过我们怎么才能不重复的穷举出这2的 N 次方种装法呢？ 这里就可以用到回溯算法。我们把物品依次排列，整个问题就分解成了 N 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物品该怎么选择。先对第一个物品进行处理，选择装进去或者不装进去，然后再递归的处理剩下的物品。描述起来是很费劲的，我们直接看代码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这里还稍稍用到了一点搜索减脂的技巧，就是当发现已经选择的物品的重量已经超过了 W 之后，那我们就停止再继续的探测剩下的物品。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写的具体的代码。看懂了0-1背包问题，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正则表达式匹配。对开发工程师来说，正则表达式你应该不会陌生，在平时的开发当中你或多或少都应该用过。那实际上正则表达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算法思想就是回溯。正则表达式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配符，通配符结合在一起可以表达非常丰富的语义。为了方便讲解，我假设正则表达式中只包含星号和问号这两种通配符，并且对这两个通配符的语义稍加做了一些改变，其中星号任意匹配多个字符，问号匹配0个或者1个任意字符。基于以上背景的假设，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回溯算法判断一个给定的文本能否跟给定的正则表达式所匹配呢？我们依次考察正则表达式中的每一个字符，当是非通配字符的时候，我们直接跟文本的字符进行匹配，如果相同那么就继续的往下处理，如果不同则回溯。当遇到特殊字符的时候，我们就有多种处理方法了，也就是所谓的岔路口。比如星号有多种匹配方案，可以匹配任一个文本串中的字符，我们就先选择其中的一个匹配方案，然后再继续考察剩下的字符。如果中途发现无法继续匹配下去了，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岔路口重新选择一种匹配方案，然后再继续匹配剩下的字符。有了前面的基础，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好懂多了呢？我把这个过程翻译成了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结合着一起来看一下，应该会有助于理解。那回溯算法到此就讲完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回溯算法的思想非常简单，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来解决广义的搜索问题，也就是从一组可能的解中选择出一个满足要求的解。回溯算法非常适合用递归来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减脂操作是提高回溯效率的一种技巧。利用减脂，我们并不需要穷举搜索所有的情况，从而提高搜索的效率。尽管回溯算法的原理非常简单，但是却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开头提到的深度优先搜索、八皇后、0-1背包问题、图的着色、数独、全排列、正则表达式匹配等等。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搜索研究一下，最好还能使用代码来实现一下。如果这几个问题你都能实现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掌握了回溯算法。好了，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我们对今天讲到的0-1背包问题稍加改造，如果每一个物品不仅重量不同，价值也不同，那么如何在不超过背包重量的情况下让背包中的总价值最大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